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所作的《登总池阁》。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晴开万景树，愁看武陵烟。剑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早知清静里，常愿奉金仙。唐玄宗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30岁的岑参考中了进士。在之后的5年里，他一直居住在长安，并与当时知名的文人多有交往，大家一同游览京畿地区的美景，相互之间多有诗文唱和。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749年，岑参离开长安，调往安西都护府任职。临行前，他再一次登上了长安城内总池寺中的总池阁，登高而望，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总池阁高耸入云，直逼天际，登上楼阁，仿佛靠近了太阳的边缘。晴天俯瞰，万眼井水旁的树木都尽收眼底，极目远眺，武陵方向的烟雾迷茫，动人愁思。凭栏远望，巍峨的秦岭都变得矮小，从窗户向外看去，渭水也变成了一条纤细的河流。早知道佛教教导人清净之理，我也宁愿脱离尘世，侍奉佛陀。在隋炀帝大业三年，也就是公元607年，为了替父亲祈福，隋炀帝命人在长安城西南的永阳坊旁修建了一座寺院，起名为大禅定寺，并在寺中修建了一座330尺高的木质楼阁。这座楼阁的高度甚至超过了后来著名的大雁塔和小雁塔，成为了长安城中无法被超越的制高点。唐王朝建立之后，将大禅定寺改名为大总池寺，并将此地确认为皇家寺院，又将寺中的楼阁改称为总池阁。这便是本诗中岑参提到的那座高楼的由来。唐朝末年，战火不断，长安城数次遭遇兵火洗劫，导致城中诸多建筑物惨遭焚毁， 大总池寺自然也无法幸免。对于木质结构的总池阁而言，则更是早已烟消云散。和总池阁命运相仿的，还有位于大总池寺西侧的大庄严寺。寺中原本也有一座与总池阁相仿的木塔，同样也焚毁于唐朝末年的战乱之中。明清交替时期，当地政府曾经对这两座寺院进行过修复，并将两寺合并为一座木塔寺。不过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木塔寺也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部分遗址残存。2009年，西安市政府将这里修建为木塔寺遗址公园，公园的具体地址就在西安市高新区科技六路的南侧。如今的这里，在原有林木的基础上扩大了绿化面积，并沿公园南北轴线种植了大面积的玉兰树，形成了独特的玉兰林带。公园还将隋唐以来两大寺院的殿堂台基进行了清理和保护，人们在此地游览时，既能够饱览公园大面积绿化的园林风光，也能够凭借残存的遗址面积感受唐代时两大寺院曾经的规模与辉煌。从古至今，大量曾经辉煌的建筑物因为种种原因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尽管今天的人们只能在木塔寺遗址公园中看到一片片残存的遗迹，但并不妨碍我们回到岑参的诗中去想象一下曾经总池阁的高大与辉煌。高阁比诸天，登临近日边，晴开万景树，愁看五陵烟。剑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早知清静里，长愿奉金仙。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王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涵，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堂开个又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shepherds quake at the sight, glorious streams from heaven.

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从颠沛流离到走上舞台，从开宗立派到享誉全国，豫剧大师常香玉的艺术人生充满了一段段的传奇。他用自己艺术事业上的无私奉献，回馈着热爱豫剧艺术的每一位观众，也回馈着让他从穷苦艺人转变为文艺工作者的伟大祖国。一生秉承着戏比天大精神的艺术家，用他的毕生精力展现出了豫剧艺术独特的艺术魅力。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豫剧大师常香玉戏比天大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说起豫剧大师常香玉，其实他本不姓常，那是在1923年的秋天，河南巩县南河渡董桥村的一户张姓人家诞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父亲张茂堂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张妙龄，这张妙龄便是日后红遍全国的豫剧名角常香玉。张家的家境贫困，只有祖上传下来的半亩地，仅靠这一点祖产要养活全家人自然是不够的，所以张妙龄的四个姑姑都给别人做了童养媳。在那个年月里，给别人做童养媳都是饱受虐待，挨打受骂几乎是家常便饭。张妙龄的四个姑姑里有一个惨死在了婆家，另一个则被婆家打残废了。面对贫穷，张妙龄的父亲张茂堂还是很有心劲儿的。由于天生一副好嗓子，所以他就靠着在外头偷偷搭班唱戏来养家糊口。由于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张茂堂的身上没有功夫，只能演文戏。但就是这样，他还是遭到了同行的排挤。也许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同行是冤家，张茂堂的嗓音出众，很受同行们的嫉妒。于是有人便偷偷地在他喝的水里下了药，把他的一副好嗓子给毁了。坏了嗓子的张茂堂无奈，迫不得已离开了戏班，重新回到了家里。富家都难免坐吃山空，更何况是穷苦人家呢？靠着半亩地养活一家人是不现实的。于是在张妙龄五六岁的时候，便开始跟着父母过起了乞讨的生活。到了张妙龄八岁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一副高亢亮润的好嗓子。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重蹈他那四位姑姑当童养媳的覆辙，同时也是为了家里的日子能好过些，父亲张茂堂决定让张妙龄走唱戏这条路。但是这种想法一流露出来，立刻遭到了张氏族人的斥责，因为那个年月女孩子唱戏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张妙龄的大姑就曾亲口对张茂堂说，你要让妙龄也出去唱戏，白天嫁给张相公，晚上嫁给李公子，就是唱的响三省盖八县，那又怎么着，还不是越想越丢人。你丢死姓张的八辈子人了，你敢让妙龄出去唱戏，不要说姓张的不答应，俺这些亲戚也没脸见人。很多族人也表示，让闺女去唱戏，干脆就别进张家老坟了。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张茂堂陷入了沉思。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后决定一定要教闺女唱戏，纵然族人反对，大不了离开家乡。于是在一天晚上，张茂堂和妻子魏彩荣便带着张妙龄和一卷铺盖，趁着茫茫的夜色离开了董桥村，而张妙龄的学戏之路也就此迈出了第一步。在学戏上，张茂堂信奉一句话，戏是苦虫，不打不行。 在教闺女张妙玲学戏的过程中，她的要求可以说是到了苛刻残酷的地步。有一天，张妙玲看到父亲张茂堂在做一条鞭子，她感到非常的好奇，就问父亲：爹，咱家有没有驴？您做鞭子干啥呀？张茂堂看看闺女，叹了一口气说：做它干啥？打你用的。父亲说的这句话果然应验了。从打鞭子做好之后，张妙玲在学戏的时候可是没少跟这东西碰面，只要稍有懈怠，立刻换来的就是父亲张茂堂劈头盖脸的一顿抽打。有一次，张妙玲因为练板腿没有完成规定的数目，险些被父亲一顿鞭子抽得昏死过去。就这样，在父亲的苛酷的教导下，张妙玲的长进非常的快，而张茂堂也带着女儿开始投奔戏班，走村串乡，唱高台戏，边学边演，跑着龙套。在乡下唱高台戏是非常艰苦的，三天一个台口，一天三场戏，每天散了末一场戏，大约都在深夜12点。一个台口的戏唱完了，当天晚上就要启程赶到下一个台口去，因为不能耽误了第二天上午唱戏。而且在夜晚赶路的过程中，张妙玲还要边走边在路边田埂上练劈双叉，只要略有一点打瞌睡，必定又会招来父亲的一顿鞭子。张妙玲在戏班跑了一段时间龙套之后，因为功夫好，唱腔美，很受班主的认可，他已经开始派给小妙玲一些重要的角色了。一年春天，张妙玲跟随戏班到巩县站街去唱戏，这地方离张茂堂的老家董桥很近，再加上当年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哪儿要是演戏，四乡八镇的人都会跑来看。张茂堂不由得想起了族人们不许女儿唱戏的斥责，这要是让姓张的人看到妙玲演戏，还不得活活打折了张茂堂的腿吗？就在这个时候，张茂堂的一个好朋友常老大给他出了个主意，这小妙玲原本就是常老大的干闺女，干脆就给孩子起个艺名。他们不是不让张妙玲唱戏吗？姑娘就不姓张，跟着义父常老大姓常。打那儿起，张妙玲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常香玉。唱了几年高台戏之后，父亲张茂堂带着常香玉来到了郑州，投奔自己的老熟人河南梆子豫西调四大须生之一的周海水，并在郑州的长发戏院演出。那个时候的郑州因为是陇海和京汉两条铁路的交汇点，所以发展得非常快，已经算是常香玉到过的最大的地方了。在长发戏院的日子里，常香玉先是跑龙套演丫鬟，慢慢的就开始演一些重要的角色了，而且她的嗓音与表演都很受观众的欢迎。眼看着常香玉就要红起来了，当时戏班的一位主演有些吃醋了，处处找茬闹别扭，最终没有办法，张茂堂只好带着常香玉离开了长发戏院，住到了平汉路西的一个村庄，继续刻苦练功，等待着重新演戏的机会。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句话在常香玉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虽然在郑州长发戏院的演出出现了小小的不愉快，但凭借着自己一身的本领，常香玉没用多长的时间就拥有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豫剧大师常香玉戏比天大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到了1935年的冬天，正在四处网罗人才准备去开封演出的周海水想起了曾在长发戏院演出的常香玉，他主动找到了张茂堂商量，问他和女儿愿不愿意跟着自己一起去开封唱戏。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张茂堂自然是求之不得。就这样，在1936年的元旦，他带着常香玉跟随周海水一起来到了开封。刚到开封的时候，由于常香玉的年龄小，所以戏院门口的水牌子上根本看不到她的名字。 当时开封戏院有规矩，一般是一天演下午晚上两场，每场唱三出，前面的一出是电戏，基本上由小字辈演员表演，边演边等观众进场。13岁的常香玉因为名气和年龄的问题，也就只有演电戏的机会。电戏大多是滑稽可笑的小戏，演唱的都是情节简单的故事，主要是通过富有生活情趣的生动唱词和夸张滑稽的形体动作来调动观众的兴趣。这电戏看似平常无奇，但是对于周海水的戏班来说，选择电戏也煞费苦心，因为周海水是想要他演唱的玉溪调能够占领开封的市场，想要占领市场就必须有较绝的戏码，所以头一场的电戏他们选择了曹庄杀妻，而程香玉就在其中主演了好吃懒做对母不孝的焦氏。虽然焦氏只是一个彩蛋角色，但是程香玉还是通过表演上把一些生活化的举动做了夸张的处理，演得幽默活泼生动有趣，尤其是他那一连串的屁股墩、小翻和劈叉演得干净利索，惟妙惟肖，把这么多年苦练的功力都拿了出来，因而博得了观众阵阵的叫好声。开场戏赢得个碰头彩，周海水和班社里的几大主演都非常的高兴，连连夸奖常香玉。几位主演看到常香玉是个可造之才，就纷纷的把自己的绝活绝招倾囊相授交给了常香玉。每逢遇到大戏中哪个主演不能上场，就推举常香玉顶替演出。在这样的环境下，常香玉的进步非常之大。到了1937年的时候，常香玉已然成为了明洞省城的大主演、大名角儿。那个时候，戏曲中还没有豫剧这种提法，常香玉演唱的是河南梆子当中的豫西调。此外，河南梆子还有豫东调、降伏调、沙河调等等。为了能够让女儿拓宽戏路，张茂堂便让常香玉多观摩其他各调的演出，还特意花钱为常香玉请来了降伏调著名旦角聂良清传授技艺。在跟随聂良清学习的过程之中，常香玉非常的下心思，不仅学会了降伏调的演唱技巧，还把这些技巧加以灵活运用，改变了自己不少原有的唱腔。这样的做法也使得常香玉进入了艺术领域的新境界，迈出了从优秀演员到豫剧大师的重要一步。虽说常香玉在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旧社会，她始终摆脱不了戏子的身份。在那样的时代里，她每天都经受着来自各种势力的压榨与盘剥。1938年的春天，戏班来到了豫市县演出，当时这里正驻扎着一支国民党军队，说是军队，其实就是刚被收编不久的土匪队伍。从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师参谋长的家伙，一眼就看上了年轻美丽的常香玉。他派手下的副官给常香玉的父亲张茂堂送来了一对金戒指和一副银镯子，非要纳常香玉为妾不可。父亲一看势头不对，就让母亲魏彩荣带着常香玉连夜逃回了开封。第二天早晨，那个参谋长听说常香玉逃走了，恼羞成怒之下，派兵把戏班里所有的人都给抓了去，还扬言如果常香玉不会来，戏班里的人就一个都别想活。常香玉听说戏班被扣的消息之后，束手无策，非常的焦急，幸好有朋友从中帮忙，前后斡旋，才化解了一场风波。尽管时局动荡，但常香玉也在那样的年代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那是1943年元宵节，常香玉在西安演出《灯结缘》，很受欢迎。演出结束之后，这出戏的编剧黄自芳举办了一个座谈会以示庆祝。会上，宝鸡县一位名叫陈宪章的干部发表了一番精妙的评论，正是这一番评论打动了常香玉的心。1944年6月，有情人终成眷属，常香玉与陈宪章结为了夫妻。为了能够让常香玉在艺术上取得更大的突破和发展，婚后的陈宪章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在艺术上成为了常香玉亲密且卓有成效的合作伙伴。 他先后为常香玉创作、整理、改编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目。可以说，常香玉的每一个重大的成功都离不开陈宪章的默默奉献。正是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再加上丈夫陈宪章的帮助，常香玉才逐渐地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常态艺术。这一流派是在玉溪调的基础之上与祥符调紧密融合。特别是常香玉在河南梆子各调式之外，还把河南曲剧、河南坠子、二家弦、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曲种和剧种的演唱方法和演唱技巧融于其中，使自己的常派唱腔不但有玉溪调的朴实浑厚、悲壮深沉的特点，而且也具有豫东调的轻巧柔媚、跳荡活泼的特点，同时还具有祥符调中清脆圆润、婉转曲折的韵味。时间来到了1948年，由于水旱蝗灾和国民党的残暴统治，河南出现了大批的难民。这些难民向西流动，使得陕西西安成为了一个收容河南难民的中心。那时常香玉正从开封来到西安，看到饱受苦难的乡亲们，常香玉谋生了创办灾民儿童豫剧学校的想法。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丈夫之后，陈宪章表示非常的理解和支持。经过一番艰苦的筹备，湘豫豫剧学校在西安市马场子13号院成立了。招牌刚一挂出，就吸引了大批前来报考的孩子。湘豫豫剧学校的教学正规，而且包吃包住，很有吸引力。在连续招收几批学员之后，渐渐地在西北具有了一定的影响。而在这所学校学有所成的许多学员，后来都成为了豫剧舞台的中坚力量。1949年初，常香玉曾带领着剧团到甘肃兰州一带演出，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后来伴随着解放军大举进军西北，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官员纷纷出逃，由于时局混乱，常香玉也不得不带着剧团离开了兰州。他特意租了一辆卡车，边走边演戏，途经威武、张掖。当常香玉和剧团一起来到酒泉的时候，他们也见证了这里的解放。 新中国的成立，对于从事表演艺术的人来说，简直可以用新旧两重天来形容。那成为光荣的文艺工作者之后，常香玉又做出了哪些令人钦佩之至的举动呢？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豫剧大师常香玉戏比天大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中国成立之后，常香玉从昔日的戏曲艺人转变为了文艺工作者，他对于豫剧事业的热情也是空前高涨，亲自领导自己的湘豫剧社积极参加到改人、改制、改戏的三改运动，并率先实现了旧戏班向新剧团的跨进。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的事迹深深地激励了常香玉。1951年，当常香玉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的消息时，他辗转反侧，悲愤难眠，最终做出了一个别人看来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决定。他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要到全国各地演出，用演出收入捐献一架战斗机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赞同和全力的支持。当时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爱国艺人常香玉的文章。而想要搞好捐献演出，首先就必须要有一出好剧目才行。编剧这方面，常香玉就得靠自己的丈夫陈宪章帮忙了。陈宪章非常支持爱人的做法，他仅仅用了4天的时间就改编移植了京剧的木兰从军，并改名为花木兰。剧本拿给常香玉之后，他便和剧团的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开始排演。从那之后，花木兰就成为了常香玉的经典剧目，而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也随着常香玉的巡回演出传遍了全国各地。 捐献演出的第一站，常香玉选择了自己成名的地方，河南的省会开封。那是1951年的冬天，常香玉带领剧团一到开封，省会的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就纷纷组织观看，连许许多多的农民都纷纷背着粮食去看戏，可谓是盛况空前。此后，常香玉又带领剧团到武汉、广州、长沙等地演出，每到一地，干部群众们都纷纷慷慨解囊，许多人用高于票价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钱来买票，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最终，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之下，香玉剧社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演出了156场，就实现收入旧币15亿多元，成功地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战斗机。这架战斗机也被抗美援朝总会命名为香玉剧社号。不仅如此，1953年的时候，常香玉还亲自率团赴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慰问演出半年，很多战士都被他所塑造的花木兰所感动。在战士们的眼中，花木兰就是常香玉，常香玉就是花木兰。慰问演出的现场经常会响起向花木兰同志学习、向常香玉同志学习这样山呼海啸的口号。1956年经文化部的批准，常香玉率剧社返回了河南省，并开始参与组建河南省豫剧院。1956年3月4日，河南省豫剧院在郑州成立，常香玉担任了院长和豫剧一团团长的职务。1958年，河南豫剧院一团排演了《破红舟》，在这出新戏之中，常香玉扮演的穆桂英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毛泽东主席还亲自观看过常香玉主演的《破红舟》，他对常香玉的表演印象深刻，并亲自向周总理推荐了常香玉主演的《破红舟》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以及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场演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常香玉虽然告别了自己钟爱的豫剧舞台，但是他始终坚信自己没有同豫剧艺术作别。1977年12月27日，常香玉重新回归豫剧事业，这时的他担任了河南戏曲学校的校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培养豫剧新人上。常香玉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对天资较好、有一定潜力的演员加开小灶，重点培养，并不断现身说法，言传身教。在他耐心细致的教导之下，没过多长时间，一批优秀的演员便脱颖而出了。1988年5月，常香玉为了多培养和鼓励豫剧新人，承包了河南省豫剧一团，并再次披挂出征，辗转巩义、洛阳、西安、咸阳、宝鸡等地，共演出130多场，观众达27万人次。在常香玉从艺的几十年里，他一直秉承着戏比天大的精神，只要是为人民而演，哪怕是已经是病入膏肓，只要观众愿意看，常香玉也会拖着病体为大家演唱。2003年12月23日，身患癌症的常香玉正在北京住院接受治疗，可当得知奥运场馆建设工地上有场专门慰问家乡农民工的演出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拔掉了输液管，在家人的搀扶之下来到现场，登上了舞台。80岁的老人不顾身体虚弱，为家乡父老们清唱了一段，而这段唱也成为了这位豫剧大师一生的绝唱。 2004年6月1日，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大师常香玉永远地离开了他执着一生的梨园艺坛，告别了令他魂牵梦绕的豫剧艺术。在他临终前清醒时，这位老人还不忘嘱咐自己的子女们要好好做人，国家的事情是大事，人民的事情是大事，不要做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情，生老病死是正常的事情，不要张扬和悲伤。从他生命最后一刻的嘱托，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代艺术家伟大的人格魅力。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常香玉，我本人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阳光茶园。排尿障碍是困扰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的一大顽疾，那么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在生活中又应该如何调节呢？今天我们将邀请到健康顾问郑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那下面我们就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前列腺的位置呢，它是位于膀胱的出口，那这一个位置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位置比较关键，所以前列腺一旦出现了问题以后就会影响排尿通畅。那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啊，它是身体出现了问题以后的一种反应。前列腺第一次长大是在人发育的时候，刚开始前列腺由豌豆大小逐渐发育到粒子大小，这个是人的一种生理的发育。而第二次长大充满着危险性，就是当人体衰老以后，前列腺逐渐的开始了增生，而这种增生它带来的是健康的隐患，因为它堵塞了排尿的通道，所以它会出现排尿上的问题。那排尿上的问题又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排尿困难，那也就是说尿液排出出现了障碍。有的人是一开始就有问题，这个一开始是急急忙忙跑到厕所以后，这排尿还没有开始，虽然憋得团团转，但是这个排尿怎么也不能够开始，等上很长的时间，这个排尿才缓缓的开始。那实际上这就是医学上所指的尿等待。那除了尿等待以后，排出来的尿液是缓缓的无力，也就是排尿无力，而且排尿啊还不是一股，排出来的尿液就像这个浇花的喷壶一样是发散的。同时有人排着排着尿中断了，那就要重新的深吸一口气，增加腹部的压力来维持排尿的顺畅的程度，而且需要花费很大的力量，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次排尿，那这就说明给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那这个是一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储存尿液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尿液储存不住，又出现了动不动就要上厕所，喝一点水一会儿也要找厕所，所以很多人只是在自己熟悉的街道，熟悉哪有厕所，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来回的活动，明显的缩小了活动的范围。那还有呢，就是晚上要频繁的起夜，虽然已经做到了晚上少喝水，晚上那顿饭少喝稀的，但是仍然晚上要起来好几次，影响了晚上的休息。还有就是更为严重的出现了尿失禁，当打喷嚏的时候，当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当走路速度快的时候，当哈哈大笑的时候，都有尿液不自主的流出来。那这个就是在储存尿液的问题上出现的最为严重的就是尿失禁，而在尿液排出的问题上，排出不畅最为严重的就是尿储留，尿储留以后尿液根本就不能够排出，所以就造成了一是慢性的尿中毒，因为总有一部分尿液没有及时排出，所以慢慢慢慢的从吸收以后造成了慢性的尿中毒。慢性尿中毒的人明显的从外观上能看出来，他这个皮肤啊比较粗糙，容易长斑，而且脸色是发黑的，这个口腔呢也异味比较大，舌苔比较重，眼睛也是相对浑浊的。那实际上这些是这个毒素从吸收以后从外在观察出来的一些表现，所以真正前列腺增生以后，从生活方面从健康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和原来的区别。那也就是说如何预防前列腺增生，这个呢第一是一个健康方面的意识，有了这种意识就能够去积极的预防它，从预防的角度上来说，投入最小，花的精力最少，而收效却是最为明显的。那已经出现了前列腺增生以后，那这就需要亡羊补牢，那也就是说越早意识到 越早去实施改变它，越早能够看到效果。那前列腺已经出现了增生了，那就需要从生活起居，从解决方案上两个方面入手。调节不健康的生活起居是给前列腺的康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而真正找到方法解决前列腺增生，也是在有一个好的恢复的环境上，寄生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的作用。所以解决前列腺增生，一方面要有一个好的适合前列腺康复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就是找到适合的方法。但是这个适合的方法首选的明显不是动手术，因为动手术带来的破坏性，动手术以后身体的这个功能也会受到损伤。所以第一个要找到使前列腺能够康复的一个生活环境，这个生活环境当然就是起居饮食。那前列腺康复的一个饮食就要从忌口开始。我们说过度辛辣刺激的东西都会刺激前列腺，使本身已经肿胀的前列腺产生充血。所以过度的饮高度酒的，还有喜欢吃辛辣刺激食物的，在这方面就要注意了，在这方面要明显的去忌口，这样能够防止前列腺受到饮食物当中刺激的东西产生的一种不良的刺激。第二个，那当然就是运动。在运动当中，前列腺实际上是怕什么呀？是怕过度的压迫。什么运动能够使前列腺产生过度的压迫呢？就是长时间的坐着，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的骑车。长时间的骑车，这种摩擦使前列腺逐渐的产生了肿胀，所以影响了局部的气血循环的通顺，这样呢就造成了前列腺容易在本身已经增生的基础之上产生新的肿大。所以这就有人为什么长时间的骑车以后下来找厕所憋得团团转，但是突然排不出尿来了，原因就在于这种摩擦对于前列腺来说是一种伤害。那从穿的衣服的角度来说，不要穿过紧的衣服。很多老年人实际上已经不是说爱美的问题了，很多老年人是为了冬天啊能够尽量的暖和一点，所以穿的比较多，这衣服套的比较多，它就产生了一种收紧。这个衣服太紧了，压迫了这个前列腺，产生的原理和长时间的骑车是很类似的，影响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气血在这儿不怎么循环了，使前列腺出现了不良刺激，从而加速了它的肿胀。所以从穿衣服也是一个需要改变的。还有就是人有不良的习惯，这个不良习惯就是憋尿。有的老人甭管是因为正在下棋说有一泡尿就憋着吧，还有的人是正在开会说他散了会我再去吧，憋了好半天，真正下完棋了开完会了再到厕所排不出尿来了。为什么？长时间的憋尿使局部的循环受到影响，使前列腺产生了肿胀，所以不要有这个憋尿的习惯。另外就是要注意保暖，因为寒凉的刺激同样会伤害前列腺。情绪上呢，避免生气，因为生气以后气血就不通顺了，这一不通顺本来排尿就不通顺，影响了前列腺局部的气血的通畅度，明显的就会影响人的排尿。所以这就出现了有人出现了暴怒以后突然就排不出尿来了。那这些其实从生活起居方面一定要给前列腺先创造出一个容易康复的环境，就是运动的时候呢要用舒缓的这种运动，那吃东西的时候呢要吃那些不太刺激的东西，少喝酒，情绪上要心平气和。那生活起居要注意穿裤子不要太紧，注意保暖，然后不要有憋尿的坏习惯。好，明白了这些不良的因素以后，尽量杜绝这些不良的因素，这就给前列腺增生的康复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那有了好的环境，如何去针对前列腺已经增生了去解决它呢？中医学有着独特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因为现在医学把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东西啊拿出来以后，通过检验发现了它是身体内没有代谢出去的废物，也就是说这些像污泥一样的东西就沉积到这个厕所的地漏这儿了，而前列腺的位置最低，就像厕所的地漏一样，过了这关就出去了，但是它卡在这儿没有出去。 那也就说明他的代谢能力出现了问题。年轻人为什么不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就是因为年轻人的代谢能力是非常旺盛的，而身体衰弱的人，老年人代谢能力越来越差了，所以就面临着前列腺逐渐逐渐增生的问题。所以没有代谢出去的废物就像驴打滚一样，今天滚一层，明天滚一层，使这个前列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就说明人的代谢能力也是越来越差了。而谁是负责代谢的呢？人体的肾功能负责了代谢能力，代谢能力寄生在肾功能强大的基础之上，肾功能强，代谢能力就强，前列腺是不会增生的。而肾功能弱了，代谢能力就会减退，有更多的需要代谢不出去的东西就会沉积在前列腺上，使前列腺逐渐的增生长大。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以后，就知道不断的增加人的代谢能力，不断的增加肾的功能，就能够使这个已经增生的前列腺逐渐逐渐的缩小。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阳光茶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郑老师，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中老年男性朋友排尿障碍的相关话题。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健康问题，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那刚刚郑老师给大家讲解了造成男性排尿障碍的原因，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有请郑老师。 所以中医学是应用补肾的办法，第一，控制前列腺过度的增生，第二，是已经出现的增生的症状逐渐逐渐的通过代谢，就像给前列腺冲刷洗澡一样，来帮助身体逐渐的恢复正常的排尿的状态。所以这个安全的办法不伤害身体，而且反过来它是在补益身体、补肾、强壮身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不对老年人的身体体质有影响，反而是有益身体的。所以中医学是应用补肾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那老年人现在面临的已经是增生症状多、程度重，那意识到补肾的同时找到了方向，还要认识到增加补肾力度的重要性，因为如果补肾力度轻，解决不了肾虚的重症。所以中医学在增加补肾力度方面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增加补肾力度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本身血肉有情之品就有着好吸收的优势，因为只有吸收的多它才能够起的补益作用明显。而海狗鞭的结构是有机结构形式，非常有利于人体吸收。另外就是一个重要点，海狗鞭本身含有补肾精微物质，含量非常的丰富，明显的要优于普通的中草药。所以通过力度对比会发现海狗鞭补益的力度明显的要比草木制品力度大，而且维持的时间持久，那这就是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所以如果以血肉有情之品为核心，再配合上补肾的草木制品，这样就能够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既保证了补益的力度强，又保证了补益的方面周到全面。那在这个补益的作用之下，前列腺会受到肾功能的控制，肾功能控制的越强，它的代谢的能力就越强，把沉积的身体内部的需要代谢出去的东西就像做扫除一样，一点一点的代谢出体外。因为这个功能是本身就是肾的一个职责，每天需要去代谢，就像一个辛勤的园丁每天就需要给这个花草修枝剪叶一样。但是由于肾功能越来越弱了，它这个修枝剪叶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现在呢逐渐的通过补肾恢复了这个功能，这样呢就能够杜绝前列腺过度的增生，这样呢也能够逐渐的使已经增生出来的前列腺逐渐逐渐的恢复原有状态。所以实际上这种安全有效的解决措施既不痛苦又能够强壮身体，希望它能够帮助更多的前列腺增生的老年人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起居的状态，从而获得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